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呢啲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嘅重重圍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 好啦，翻嚟講下咧，就呢個錯過少少嘅遮住呢個頭， 係咩？ 係啊，即係究竟啊，呢個選舉機器，泛民嘅選舉機器，而家唔係講緊姚松炎嘅選舉機器，而係泛民成個選舉因為資源嘅問題所面對嘅困境係乜嘢？其實， 嗯， 如果我哋唔認清呢個事實咧，唔去幫佢哋去 build up 呢個選舉機器咧，大家喺度咧，即係完咗之後咧，做呢、這個即係事後孔明咧，冇意思嘅，我覺得真 係。哭波霜都係冇意義嘅。 係啊， 其實得一個理由嘅啫，最重要嘅理由就係共產黨不可以俾一個我 DQ 咗嘅姚松炎贏啫嘛。咁啊，所以用盡所有嘅辦法嚟搞佢咯，包括放一個假嘅料，等你哋顧此失彼，聲東擊西。 同埋，我覺得 已經緊要啦。 調配資源已經睇到嘅，其實因為佢你我哋今次已經進入一個選舉嘅模式係咩咧？係香港人面對一個黨國嘅選舉機器。 係 嗱，呢個選舉機器係高度整合嘅，而泛民咧係冇可能高度整合嘅。 嗯， 因為個制度搬嚟搬去，換屆選舉就比例代表制。 係 比例代表制係咩咧？光譜越多就吸納越多嘅支持者。咁然後就各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嗯、 然後咧就最終加埋一齊咧，就贏呢個建制派。 係 好啦，如果你用呢種玩法去投入補選咧，就調翻轉就成為一個障礙啦。因為你光譜越闊，你得一個人去選嗰陣時候，你點吸納？由梁天琦一路話去到長毛，你問下范國威。所以我話啲傳媒係傻嘅，真係係唔會有一個候選人。even 你出梁家傑都好落九龍西， 嗯、 有啲人話：，一早叫佢出梁家傑啦，都傻嘅。你出梁家傑落去，佢又可以吸納到由自決派一路本土派一路掃到去傳統泛民民協嘅支持者咩？ 嗯， 佢咪側重咗去傳統泛民嗰度咯。 嗯， 佢咪結果又係塞咗嗰啲嘅年青人嗰啲選票咯。 嗯， 係一定會係咁噶。所以我就話咧，這個咧，淨係呢個玩法啊，即係你踢兩個聯賽喎，而家係一個就係 DQ 嘅聯賽。那個就是單議席單票制， 應該咁比 大選區。 如果你用足球的話咧，你踢開五人嘅咧，好難識踢十一人嘅。 七人欖球同十一人欖球都唔同啦，係嘛？ 因為我哋已經踢慣咗啦，已經 係咪？係啊，你踢慣咗二十年咯噃，即係我要 guarantee 五萬票，長毛唔緊要，你夠激，總之你 guarantee 你核心支持者五萬票。好啦，你唔做地區服務得係嘛？因為你唔需要朱凱迪，唔需要齊齋餅總，唔需要搞旅行團。好啦，你胡志偉搞。都得、 嗯， 你就鞏固咗嗰啲傳統泛民嘅支持者、老街坊嗰類啦。咁就大家可以並存一個光譜裏面。好啦，到你單議席單票制，所以我就話啲好白痴。你要佢去做民協嘅嘢， 其實你個光譜應該點咧？由呢個馮檢基，因為最保守嘅泛民就係馮檢基嘛、嗯，最激進嘅就係呢個港獨派嘛，到陳浩天啊、梁天琦啊。喂，點我哋點樣吸曬啊，大哥？ 點吸曬啊？所以走票係必然嘅。啲人就話范國威就喺梁天琦嗰度吸唔到票。喂，梁天琦都講啦，天下三分啊，講緊三國鼎立啊。其實本土派唔係泛民陣營噶。 嗯。 佢爭泛民多過爭共產黨，咁你點吸納嗰啲票咧？亦都係一個難題嚟嘅噃。 唔係，所以佢後屘成個本土派咧講射落海啊。 投鄧家彪啊， 零投建制不投泛民，其實呢個係策略咧，因為佢知道，喂，佢領袖咁講，唔代表佢嘅群眾會 buy 噶嘛。係 啊， 當你有兩權相外取其輕嘅時候，喂，我梗係 選舉永遠都係 lesser evil 噶啦， 冇理由投鄧家彪噶，點都要焗落去呢個含淚又好，即 係啊，唔係，我都含咗呢個方國山今次。 露呢一個嘅投呢一個嘅范國威都要㗎，係、咪？喂、一定會咁嘅噃。但我覺得今次的顯示是在於什麼呢？我們跟著接下來的兩次，我應該這樣想，從一個樂觀的角度，就是我們要加倍小心跟著來的九西和新東的補選。 我告訴你，大件事，為什麼呢？ 嗯， 你現在基本上任何的政治行為一定是講 big data。 大數據的分析。 是 大數據分析是什麼呢？就是來自你的消費行為 Facebook 的資料、 嗯、 你用 Alipay、啊、你、去幫襯過工聯會的課程、啊、幫襯過新家園買東西、啊、再去做會員、啊、等等、嗯、鄭永信就是新家園的副總幹事來的。 是 新家園協會背後就是恆基的太子爺來的、嗯、就是四叔的系統的，是財政上支持的鄭永信，即是說現在中環西環加本地財團，好了，財政就無限無上限，人力無上限、 嗯、 因為你任何策略你都要人執行的、 嗯、 你洗樓好貼海報好派傳單你要人執行的、 嗯、 人就牽涉到財政上的上限，然後還有隱蔽的什麼呢？大數據分析很貴的這些東西、 嗯、 這些軟件全部講緊的做一次可能幾皮的十皮的。好了，個數據分析是什麼呢？很簡單，我一做個 social listening， 我聽下 DQ 上在社交媒體、 嗯， 每一次 DQ 新聞有幾 viral， 其實呢啲絕對做得到嘅。咁你就已經探測得到 DQ 仲係咪一個主打競選議題？ 嗯、 然後去到最後尾個禮拜，陳茂波宣布咗財政預算案之後，如果你有大數據分析嘅 派錢係咪？ 你一睇 social media， 哇，大佬 X 到陳茂波爆嘅、 嗯， 改圖改到佢爆嘅，再睇下。陶傑那兩篇講財政預算案 viral 的程度是這麼厲害的、 嗯、 你已經判斷得到要 shift 個競選議題，就由 DQ shift 去預算案派錢。 而且我覺得今次一個教訓就是呢，唯一一個 point 我覺得是成立的，就是事有孔明的，就是呢不可以側重、就是、social media 太多，你怎麼都要找回我們以前即、就是年輕的時候去做選舉工程的事，包括什麼呢？一，你一個科學的民意調查一定要做。 這個我覺得什麼呢？重要的就是呢， 你不要被人 fix 了， 你有數據、有民調，仲要有 deliver、 嗯、 deliverable 啊，即係你執行嗰個策略係點樣？兩樣唔係淨係要數據。 係， 我就話俾你聽，共產黨嘅選舉機器厲害嘅地方，唔係黑幫啊、大媽嗰啲嘅，而係首先後邊嘅數據分析。你睇下鄭永信嗰個嘅得票，每一個票站嘅得票， 嗯、 其實係相當之準確地攞翻其實以前建制派嘅票、 嗯， 然後有所增長，大約。嗯5000票定啊？ 唔係，你好簡單嘅啫嘛。 5000票左右。 嗱，嗰陣時候細良你喺民主黨研究部做嗰時候都有啦。你一定 我哋係最先做鋪，嗰陣時候我哋領先建制派嘅，你知唔知？我哋1991年已經係啦，我哋預測到陶謹申贏啦。 九龍中即係包括黃大仙區同九龍城。喂，我如果有每個區我做500個嘅即係 database 嘅話，我知道黃大仙弱一定係還是九龍城弱啊？ 我調配資源咯。 呢個第一樣，我覺得要做翻嘅。一定要做一個科學的民意調查， 仲要記住政黨的民意調查的目的不是預測勝算， 而是調配資源， 而是作為調配資源的根據。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就看著個鋪， 是啊， 我和馬岳就是分析告訴大家，喂大佬，你那幾個大區裏面哪一個弱哪一個不弱， 這裡就要叫馬田下去幫手最後取票，是吧？這裡 要 輕姐 放棄，有些要放棄， 是啦、啊、就算了， 集中資源 輸了、啊、我媽都不認得就算。第二樣我覺得要做的就是，第一你一定要打翻電話催票， 電話隊， 電話隊。嗱，你唔夠人喺條街度，不如大家打電話啦 ，send WhatsApp 啦 ，send SMS 啦。 同埋我覺得咩咧，要盡量用好 Telegram 呢啲咁樣嘅 WhatsApp group 啊、嗯，一個 group 啊，呢啲咁嘅嘢，你係要一個裝腳一層一層咁樣咧，去組織起啲 WhatsApp group 嘅裝腳。 嗯。 第二咩咧，我就話你中聯辦其實有數據專家喺度，而我所知啊。嗯，民建聯用呢個嘅 political mapping 即係一個選區裏邊每一座樓啊，佢、 嗯、 初就用民調嘅、 嗯， 就去睇到啲人嘅選舉取向、 嗯， 然後再夾埋票站嘅投票嘅數字， 嗯、 再加埋 exit poll， 咁、 嗯、 樣去 create， 即係話我一撳呢個掣，我就知道富榮花園嗰個嘅基本嘅政治取向係點樣，然後到我 mobilize， 我電話隊我就知道。避開富榮花園不要打，這個是對家的大本營、嗯、然後我就去打哪裡、 啊、我再配 合，他們可以做到很細緻的， 我配合多一樣東西、啊、我不知道我最後尾選的時候依然可以申請房屋署的洗樓， 現在不行了，我想、 啊、 貼海報都不行了， 房屋署給你洗樓的話我就可以調那些人放在街上做什麼呢，我上去 call 我的人下來投票，再配合你的大數據、啊 嗯 啊、如果可以的話，因為 我現在已經不 update 那個的、選舉規例，但我最後一次選的時候依然是可以呢是上樓洗樓的。以前我們泛民的策略，即你還在做、嗯、即研究部的頭的時候，喂，我們放那麼多人在街上做什麼，不如上去洗了人下來啦，即是不斷逐家逐 家，但你要洗你要知道什麼，不要洗別人的人， 是啊，不要洗錯啊， 不要洗 錯那棟啊，大佬， 所以我就說全部都是很 craftsman、啊、你問我、嗯、選舉是一個工藝來的，這個是 craftsman， 是要很細節。你記不記得司徒華以前我們經常笑他第一屆黨校就是教我們嗌咪 嗌咪的技巧， 是的，我們寫了在一本司徒華思想萬歲那本書仔那裡就是他經常我們直接 direct call 的，他說嗌咪要有 pattern， 這樣才知道哪一種的內容是 work 的，這樣才知道改 造。我是怎樣呢？我是試幾個版本看看人們的反應是怎樣。 我在大圍跟范國威嗌講 DQ 沒人理，一講回水有人停在這裡了，再講大白象超支，再講一千億可以起幾多個老人院舍同埋嗰啲嘅小班教學，咁就有人聽。 你睇下嗰 呢個咪就係個嗰個大數據，其實係大數據嚟嘅呢個係。 啱啊，仲有你喺邊個區，你係要激情啲啊，温柔少少啊，定係還是係即係粗礦少少咧？即係好似係長毛咁可恥可恥咧咁樣。 嗯。 喂，其實你一睇嗰啲群眾嘅反應，大概你 get 到佢哋嗰啲佢要咩 message 㗎，咁你咪轉咯屌。喂，你係要 但 你要好 sophisticated 喎，但你可以亂嗌喎， 係啊， 你有 pattern 喎，即係話我試一二三，一種係叫 DQ 政治口號， 係 一種就係叫做民生， 係 一種就係叫做社會福利、工人權益咁樣，咁你就睇三種啲人有咩反應啦。哦，原來二係得嘅，就淨係嗌二。 嗰陣時喺黃大仙我都試過，即係唔好攞話唔得嚟做例子嘅，就係我試咩咧？講雙飛。 得 㗎 ，OK， 即刻得㗎啦。 唔係嗰陣時候我冇話即係咩，我話喂有乜理由啲私家醫院俾佢哋賺曬所有嘅錢，送曬啲人嚟香港？我冇話嗰啲人即係呢個nationality by birth 唔啱，因為你飛去美國都得㗎啦，俾人偷雞啊嘛，大佬私家醫院就賺曬啲錢，跟住就派身份證嚇十幾廿萬得。我發覺啲街坊有反應嘅呢、這個，咁我就不停講呢一個啦。 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呢個就係選舉工程。當人哋進化，當然呢個係唔公平嘅競爭嚟嘅。係，即係等於港甲對英超，即係人哋就無限量去買球員嘅，又冇上限嘅。然後你嚟嚟去去最叻嗰個叫陳少琪，咁啊實死啦！你明唔明啊？好啦，咁你話要進化，咁點咧？你要球迷幫拖咯，唔好淨係坐喺度睇波咯。咁你球迷幫拖有嗰種方式噶嘛？我成日覺得香港咁多 IT 人。咁多做數據嘅嘢，點解唔可以幫泛民去 develop 一個數據系統？ 唔係，其實我覺得我哋 你唔需要同泛民任何候選人有關。 我哋退化 咗。總之，我呢套嘢係 open to 俾佢用嘅。 我哋退化咗嘅原因就在於，因為我哋由呢一個嘅多數決制咧，走向咗比例代表制之後， 贏硬啊嘛！點解你三萬票、四萬票， 即係阿毛哥 需要嗰啲嘢？ 阿毛哥嗰啲又係冇乜人嘅，啊，期又唔多，係嗰啲 唔需要啊。 因為佢攞住嗰六到八個 percent 夠食啦嘛，老闆都贏啦。 但係如果你真係多數決嘅時候，你要立埋劉慧卿嘅支持者，立埋呢一個嘅范國威嘅支持者，立埋萬必嘅萬必都好啲。喂，但係你唔同光譜去到梁天琦、梁仲恆，咁你有難度。 以往就間唔中先補選咧，有幾可在任期間死咗或者即係退咗出嚟，好似阿湯渣華咁樣要補選。而家唔係喎，我就係話，當 DQ 成為常態嗰陣時候，補選亦都成為常態， 成日都有。 當成日都出現補選嗰陣時候，如果嘢嘢嗱，今次佢試到啦，哦，鄭永信係可以打破呢個咁樣嘅隻抽隻嘅 六四黃金比率， 黃金比率嘅咁樣嘅話咧，喂，佢實會 DQ 多幾件嘅噃。 所以歐樂軒真係， 你唔好以為佢唔進擊先得嘅，大佬啊，佢已經試出嚟，喂 work 喎呢樣嘢。好啦，跟住再 DQ 嗰陣時候，你問我 ，even 劉小麗再俾佢入閘都好，我覺得啊。劉小麗都危嘅， 同埋佢有咩所謂啫？佢揸鐵票嘅人，對我哋嘅支持者嚟講就疲於奔命，我哋亦都疲於奔命喎。 你幫佢助選都疲於奔命嘅，係啊。 喂，我哋仲有咩人肯選同埋可以選得到，可以包咁多光譜嘅人啊？其實難嘅喎。 所以我就話啲 KOL 咧，我覺得 喂又要籌款， 真係世事都給他看透了啊！你仲話俾我聽邊個人可以由？激進泛民一路去到保守泛民都吸得到嘅人咧， 冇乜， 仲要願意出嚟喎，係嘛？願意出嚟嗰啲，俾你班友喺度鬧到撲街喎，而家係。 咪所以我咪我經歷咗疫之後咧，我話你以後冇再搞我，我面皮薄啊，年紀大咗啲。 哇！你另外年紀大，大佬完全大過你喎，我諗。 唔係我就係我頂唔順啊，因為有時你睇得慣嗰啲 Facebook 見到嗰啲人嘅反應， 冇 睇咯，係好難頂噶嘛， 係好難頂噶，所以我就 好難頂噶。 而家啲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嗰啲人，我都係好難頂嘅。你問我呢啲人係自己人？如果睇而家呢個關頭裏邊，而你見到嗰個大勢係咁樣，係共產黨一路進擊，將 DQ 常態化嘅。然後對家的選舉機器是 transformer 嚟嘅，後邊係有數據專家喺度調動啲資源嘅，係有無限量嘅選舉資源嘅。然後你怪佢哋唔貼 poster， 唔係同埋 你問我，就算佢唔貼 poster 又點啊？ 喂，頭先我哋講另一樣嘢，我哋 break 嘅時候就講咗，我話喂，如果你相對以前我哋嘅單議席單票制嚟講，而家嗰個選區 大好多噃。 你諗下， 佢係將比例代表制嘅選區變成單議席單票制嘅選區嘅大佬啊！ 你數下啲人， 新界南冇咗啦。 油尖旺嗰陣時候一個陶謹申個區，跟住一個叫咩？ 九龍中。 九龍東南。就是這個叫做劉千石的選區，再搭一個老虎仔，半個黃大仙，半個九龍城， 浸茂坪，不是一個樂富，好像就是 樂富就是黃大仙，去到九龍塘那邊呢就殺到 是三個選區， 土瓜灣兩個半，兩個半， 兩個半，即是現在九龍西的選區 兩個半， 是我們九十年代單議席單票制的時候的兩個半的選區。 我們那時候怎樣呢？動員起碼三四百人，即是說如果現在的人力的要求呢，起碼是千二到千五人先搞得掂。 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大家插搖從嚴嘅人，當佢嘅助選團係需要千二人嗰陣時候，大家會唔會報名？嗱，我唔係串你哋，我好希望，我好希望，當姚從嚴發出呢個呼籲嗰陣時候，2020也好，或者再有補選都好，大家會唔會去令到姚從嚴嘅助選團有千二人？我哋可以企曬每一個票站，可以入屋村拉票。就是咁簡單嘅， 洗埋樓， 係啊，你問我 打埋電話， 籌錢籌唔夠，人又冇，嗰、那個大家都唔諗下，嗰啲政治評論嗰啲人都唔諗下，而家呢個係比例代表制嘅大選區裏邊進行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 嗯， 你唔係共產黨嘅黨國機器，你點搞啊？ 喂，以前啊，你話陳方安生又好，阿 Audrey 嗰次余若薇對阿鍾樹根嗰次，即係2000年同埋2006年嗰次，係一個區，係香港島啊。我哋梗係成個泛民容易動員啦，今次係三個區啊，大佬，即係話我哋起碼五六千人係要 capable 嘅人啦 ，mobilize 嘅， 同埋 助選人員啊， 嗰啲係要話頭醒尾嘅，唔係成日都走去問阿細良，我跟住下一步做咩？咁 唔係啊，同埋一俾人報警，警察一埋嚟話噪音，即刻收檔，咁就唔使搞噶啦，真係。 係啊，喂，所以唔係難度低噶，而家 我有個諗法嘅，我就要去 train up 呢班人，你問我傻都好啦。 係， 喂，真係好容易嘅啫。嗱，我先講一次，揾人講一次嗰啲法律。 係， 即係話噪音、食環，遇到呢啲投訴嗰陣時點處理？好多義工即刻輕機嘅，我話俾你聽。係，係啊，驚嘅。然後跟住翻去我哋司徒華黨校課程，嗌咪個咪掛喺邊？點樣 set up 一個人可以開街站？然后那个的易拉架怎样摆才最好，然后根据数据绝对做得到的，现在将票站里面的得票入去一个 database 那里，然后 port 一个地图出来，然后你就知道那个票站的宣传站应该设在哪里才有效。我觉得这些基本的事我讲了很多年，其实但每一次呢大家一有其他事就放低了不做。我觉得这些才是 groundwork， 是重建一个泛民的选举机器，是屬於香港的公民社會，不是泛民，是一個屬於香港公民社會的選舉機器。你記不記得你上次跟我講睇逆權公民嗰度？ 係每人做少少。 我在加拿大回嚟即刻去看、喂，大佬，那個獄卒、那個檢察官、那個獄卒的外甥女，跟住嗰個嘅寺院裏邊嗰啲和尚、天主教嗰啲神父，每人做少少。東亞日報嗰幾個記者、那個總編輯，係嗎？喂。是每人行多一步，堅持個真相，結果就造成了呢個六月的民主運動成功啊嘛！其實係 莫因事小而善不為嘛。 係啦，所以我就話，當我哋我成日都講，我唔係話怪責啲選民，我而家係講緊我哋要行多一步，淨係投票係唔夠啦。 嗱，你好簡單啫，我哋展望未來，九龍西同埋新界東嘅選區，你如果能夠動員到1000到1500人嘅話。 唔使 rehearsal 咩咧？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 係咪？ 如果係風雲戰士計劃要執行嘅話，何來咁多助選人員？ 冇錯， 你要 overload 共產黨嘅黨國機器。 嗯， 當每一個選區都有香港人代表香港公民社會嘅人去參選，我唔理佢係自決派、游蕙禎邊個都好。 嗯， 係我哋可以調配到啲義工去幫佢哋助選嘅。 嗯， 咁你共產黨輸入幾多深圳大媽？我想問下你，係咪先？係咪你啲大媽？黑幫越拉票越得失啲選民， 冇錯。除咗呢樣嘢之外，我哋以前嘅經驗就係、其實你企條街度大部分落得嚟嘅人已經係決定咗投咩票。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候攞嗰個 exit poll 係九成嘅人已經係決定咗 投咩票， 唔會係因為你喺條街度嗌大聲啲派多一張單張係改變的。所以嗰陣時候我哋嘅策略係點咧？還掂我都係少有嘅啦。嗱，佢起碼百幾有，我得二三十嘅時候， 我寧願擺兩個喺個門口就算啦，最多係難頂啲嘅啫。跟住其餘嗰二十個都係上樓去掃啲人落嚟。 最重要咩咧？就係、是、第一你要收集電話。我哋嗰陣時電話隊點解咁緊要？ 我有 嘅， 我 就係平時你所有嘅簽名活動，平時所有嘅社區裏邊嘅嘢咧，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蛇齋餅種旅行團都好，全部都是收集電話，然後呢現在已經進化成為一個 WhatsApp group， 是不需要講的。如果個 WhatsApp group 是喜歡看波的，你就講歐聯咯，不需要講政治的。其實是、好了，到選舉的時候才拿來動員。還有你的電話打電話那個人講些什麼，這些全部是要 tailor made 的。我覺得現在已經去到 tailor made 的，因為你是要根據那個人的興趣和嗜好的。譬如好簡單，我呢個 WhatsApp group 係中意講煮嘢食嘅，你可唔可以揾到一個喺煮嘢食嘅 KOL 幫你打電話啦？ 咁你嗰啲要求又 sophisticated 啲喎。 唔係呢個呢、這個就係事實上美國選舉。 我哋要滲透一下嗰啲咩足球 2008年，唔係啊，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嘅啫。你只要成立一啲 Facebook 係同動物權益有關嘅嘢，因為貓貓狗狗嗰啲主人， 我都有入啊， 就會入嘅。你好啲嗰啲嘢唔係政治活動嚟嘅，係非政治化嘅，有啲係咩咧親子嘅。有啲係閱讀嘅， 喂，我 有啲係種花嘅。 我星期日咪見到曼聯嗰個球迷嗰個網頁咧，佢哋咪呼籲啲人投泛民咯。 咪係咯，喂，連嗰個鹹網啊， 邊個鹹網？ 咩一四一啊？啊 ，this AV 係啦 ，this AV 啊，呢啲咪做到嘢咯。我話俾你聽，你平時係唔需要講政治嘅。你問我嗰啲數據先重要啊，嗰啲數據先重要、啊。喂， 唔係雖然有人駁佢，我見到。 新世界是買了 Baby Kingdom 的，你知不知道？ 你講過啦。 點解啊？你問我。喂，點嗰個數據很重要嘅？嗰啲師奶如果掹到嘅話，點解佢要培育屈永賢啊？點解唔要大公佈啊？喂，人哋 develop 到咁 sophisticated 啦，已經係。你唔好以為 Baby Kingdom 屈永賢呢啲嘢，當佢 aggregate 埋一齊就係一個選舉機器嚟㗎啦。你睇到而家我哋咪好似一個碎片咁樣，嗰啲嘢好似唔拉更咁啊。但如果佢背後有個 master 喺度。有个 puppet master 喺度将佢拱埋一齐咧 ，integrate 埋一齐咧，所以我就话你要做嘅嘢有好多，我觉得足球也好，其实香港好多球迷会，喂大佬利记球迷会、曼联球迷会，嗰啲睇波嘅后生仔，点解唔会投左派噶嘛？其实系，喂佢哋都系香港人，土生土长嘅， 正路牌唔会， 系正路牌系唔会嘅，但系佢哋平时你冇办法，如果由佢去 pass 个 political message 咧。我都係爭好遠嘅，其實， 因為佢係一個即係中介人咁滯， 係啦， 即係我係 friend 嘅，我無論點都好，喂，你都俾下面，喂，佢都同埋佢借呢個機會，其實令到啲人醒覺， 唔使噶嗱， 喂，就算我見到 長毛，你問我，長毛係一個廣播嘅人， 嗯， 喺電視台廣播，中意睇波，喂，咁佢本身已經係可以相近噶咯，同呢啲球迷會嘅組織，但係我諗從來冇人諗過。球迷會的組織在選舉裏面有動員作用的嘛？ 有啊，曼聯嗰度咪係咯。喂，你諗下個 admin 啊，同埋佢嗰啲即係支持泛民嘅曼聯 fans 啊，出嚟同嗰啲友話：喂，我呢度係講運動唔講政治，佢咪你咪走咯，係咪？呢度冇人叫你留喺度。跟住嗰啲友又再駁翻佢話：喂，咁你同啲建制派叫你講你唔中意香港走一樣嘅啫喎。咁啲人再駁佢就話：唔係噃。喂，呢、這、一個 group 就隨時可以 kick 走。嗯、喂，我點可以離開香港啊？你送 passport 俾我， 駁翻個轉頭咯。 冇、錯，我覺得我睇嗰、那個reference 咧，佢話好耐未講嘅政治啦。今日我點都要講一講。 咪即係 DQ 一樣咯。 DQ 係好唔合理的。 鹹網啊，大佬，坦白講呢啲嘢睇 AV 同選舉都有 crossover 噶嘛。即係嗱，你問我，當然歐樂軒都有講下動漫啊，周庭好中意講日本文化。嗱，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嚟嘅。我唔係講緊，仲係喂大佬，你聽到嗰啲評論員仲係講緊咧，佢唔洗樓啊，佢唔貼 poster。心諗而家咩年代啊？ 唔係可以做翻，或者做翻好啲，即係喺我哋合乎成本效益嘅資源嘅情況之下做。 唔係啊，佢決定落嚟投票嗰下已經決定投邊個㗎啦。 冇錯， 其實你係要拉近同你嘅距離啊嘛。以往你就話喂，我馮檢基拉住你姚松炎，嗱呢個我老友嚟噶，你投佢票啦，咁樣拉近距離啊嘛。我就話而家唔使啊，而家唔使啊，你要呼好多呢啲中介嘅一啲同政治無關嘅組織，對家已經用緊啦。我就話俾你聽，你用唔用啊？對家已經用緊，你以為蛇齋餅種真係派只種俾你咩？梗係唔係啦，其實係平時親子活動啊，嗰啲嘅長者活動啊裏邊嘅嘢嚟噶嘛，其實係佢 embed 咗喺裏邊噶嘛。即係我就話泛民一路講咗咁耐，係咪？你九龍西裏邊大家睇到啦，有呢、這個維修香港落去土瓜灣幫嗰啲嘅長者，實際上係的而且確 在汕頭的組織是幫到姚松炎的，是不是下去做那些邊，即是那些最窮的人，那些工作，譬如是南亞裔、老人、窮貧窮的獨居長者等等這些。但我覺得個 effectiveness 唔夠喎呢啲， 咪所以嚟緊九西同埋新東嘅補選咧，其實而家開始要部署啊。 我覺得真係要部署，所以我就話咧，如果你話係要一個咁大嘅選區，要千幾個義工嘅話，我哋有冇咁樣嘅心？ 嗯， 我成日都話唔係時候自己做呢個超級馬評人或者呢、這個即係、就是、超級波評人，係嘛？唔係做燈神， 嗰啲冇意思嘅， 冇意思嘅。你問我，只係彰顯你係為咗自己 ego 嘅，我覺得嗰啲人係。是告訴你嗱，屌姚松炎咁鬼屎，我叻過佢啦咁。 唔係，同埋呢個咪又係 blame the victims 咯。 咪係咯。 唔係佢已經係 victims， 唔係係有好多嘢可以改善，有啲嘢可以重組。不過問題已經試過幾次。 我就今日我就即係出咗個 post， 我都即係批評阿蔡子強，我話一個強暴發生，你而家就怪責俾人強暴嗰條友，嗌得唔夠大聲，反抗唔夠大力，所以就一半要負上一半嘅責任。我話我哋係目睹旁觀呢個強暴嘅過程而。袖手旁觀， 我哋以前啊選舉嘅時候，就算你區議員嚟我區咧，再選立法會，例如華叔咁樣咧，都未必一定係可以自動轉帳嘅。 嗯， 你點可以 expect 民協係可以自動轉帳咧？跟住你就 bring 民協。 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次入九龍入屯門助選就係、是、何俊仁， 係 吳明欽逝世， 係。 我哋音夠悲情啦啩， 系都瓜咗啊！ 一當選咁耐，追打呢個科大中士元，大佬明日之星就係當時嘅朱凱迪啦，吳明欽就係泛民裏邊嘅，然後血癌過身，大佬幾慘，成個民主黨裏邊有立場又有謀略嘅人，即係我覺得啊，佢嘅級數高過李永達，好啦，何俊仁去補選，大家諗住喂掂噶都， 唔係佢應該係咁講。即係唔係級數高嘅李永達咁解？佢係結合咗例如何俊仁、李永達 幾種嘅性格嚟嘅， 張文光、楊森嘅優點 啊。係啊，佢幾種性格 係嘛？ 即係佢又有謀略嘅一面，又有原則嘅一面，個人又有 flexible。所以咧，佢啲票一樣過唔到俾何俊仁啊嘛。 佢仲係死咗突然間。 喂，大佬咁悲情啊！突然間血癌死咗喎，我諗好多人唔記得㗎啦，係我哋呢啲。即係當時， 我嗰陣時候幾辛苦啊！我嗰陣時候揸車入， 即係我哋對當， 我由六點鐘揸到八點先入到屯門。 我哋當吳明欽係我哋偶像嚟嘅嗰陣時係，即係我哋僆仔嗰陣時啊。 跟住你仲輸咗，佢 輸俾鄧兆棠定唔知乜鬼嘢㗎係？ 鄧兆棠 係啊， 佢個仔仲俾人打咗下添啊，一巴打落去。後屘最近結婚啦，嗰陣時候四五歲嗰啲咧，大佬何俊仁。 何俊仁 係啊，我講咗俾佢聽係咩？佢話 唔記得咗啊。何俊仁冇記性啊，好在。 我話你嘅仔都俾人喐埋啊，大佬你。 唔係咯，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屯門大興，跟住佢就翻去津點，入去屯門，搬入去屯門，然後咧就選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開始啦，係嘛？就都輸第一鑊， 區域市局未輸，佢 好似選咗兩鑊噶。 唔係佢之前咧就係即係長敗將軍嚟嘅，就係、是、由呢一個九龍城嘅市政局到呢一個嘅唔知南區嘅市政局咧， 到九龍西到新界西補選 都全輸噶。佢冇選區議會，但係佢就選中間嗰級就係市政局嗰啲全部輸噶。何俊仁唔係九龍城又輸，呢一個嘅屯門嗰啲又輸。喂，咁你仲選得嘅？大佬票房毒藥， 唔係仲要記住喎。九十年代民主黨如日中天嘅噃，嗰只白鴿 係啊， 我哋話掛只白鴿出嚟都贏嘅喎，點要掛咗去何俊仁嗰度就輸？所以我就話呢啲係 common sense 過票。喂，你話過就過啊？譚國橋講得啱啊！喂，大佬嗰啲票係未必過到俾姚松炎噶，就算民協落力拉票都好。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亦都我哋要諗下啦。當個選舉機器人哋已經進化到。是 version 3.0 嗰時，我哋仲停留喺 beta 版。 嗯， 咁我哋應該點搞呢？咁你靠佢哋都搞唔到，你問我， 係 真係搞唔到。我覺得係任何一個候選人，阿毛哥又好，小麗也好，我覺得都搞唔到。 我哋 capable， 我哋唔 capable。 好啦，今次九龍西會再有一次補選，係嘛？小麗嗰個位， 唔係，我覺得呢個有 comeback 嘅機會。 好啦，今次嘅數據， 因為我哋知道自己嘅問題喺邊度， 知道曬啦，票站嘅得票率。分布用翻今次低投票率去做個 assumption， 然後我哋去揾出一啲嘅發 develop 一個 game plan 出嚟。 嗯， 然後呢個 game plan 係咩呢？第一要 mon 住嗰個嘅選舉嘅議題，用數據分析邊一啲嘢係熱烈討論，邊一啲唔熱烈討論嘅，一定要轉得快。第二咩呢？就係、是、 嗰個資源嘅調動背後其實係有一個數據喺度，點樣去指示嗰啲步兵？ 我記得嗰陣時候你喺民主黨嘅時候，好似畫過個圖出嚟㗎。我哋起碼都有個 campaign 嘅 organisation 啦，起碼有三到五個人嘅小組，就喺個深戰室啦。跟住呢個就負責做街頭，嗰個負責做網絡。喂，我哋 develop 翻一個咁嘅系統，而唔係好似而家咁係亂曬大龍啊！我哋。 我谂系因为 就吴明钦画过呢个 chart 俾我嘅。 我谂系因为咧习惯咗俾你代表制嘅选举 啊，即 系踢开五人足球啦，已经 即系求其其都冇所谓啊嘛。 五人足球嗰个龙门好矮嘅啫，冇人识顶头锤噶啦。 一个负责做行政，一个做加埋财务， 一个选举经理负责报选举开支， 系啦， 系嘛，跟住一个就跟住你，跟住跟就拍嘢，咁咪完噶啦。 跟住就攞翻嗰啲基本盘。 系啊，喂，大佬，五人足球系冇高波噶，唔使斩角球，唔使冲顶， 所以就冇练过， 所以冇人踢五人足球嘅人系唔识顶头锤嘅。而家就踢咗二十年五人足球啦，个个都变咗何俊仁咁矮啦， 系 出唔到高大嘅中锋啦，我突然间转翻踢十一人， 嗯， 咁啊对家就出个高佬出嚟，你唔死啊，俾人屈机啦，实， 嗯， 所以我就话你一定要 develop 到一个咁嘅系统，我觉得呢个系统，我觉得系唔属于个别政党嘅。嗱，你一个别政党就好困难， 系。 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属于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你可以叫它一个智库的组织，亦都可以叫它是一个的选举的一个平台。 我现在这么想，我们反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建制派几庞大资源都好，其实它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 航戰啊嘛，佢投入咗航空母艦落航戰就麻煩噶。 如果而家咧咁嘅大選區大到無輪嗰種咧，即係揸車，老實講，如果你係黃昏嘅時候咧，隨時咧超過一個鐘頭咧，先由個區頭去到區尾嗰啲咧，喂，你就出事噶啦，我哋會。同埋今次你針對得姚松炎，好自然都會聯想到老共一定針對長毛同埋劉小麗，一定佢兩個死， 俾佢入閘就一定打敗佢，一係就 DQ 咗唔俾佢入閘。兩個方法，後者更加艱難。 咁我哋點樣 develop 每一個區，起碼有一千人嘅助選團喺當日同人哋抗衡咧？嗰一千人唔係淨喺度街度喎，你都要做下啲網絡嘅大佬，你好多 group 噶嘛，大佬。你 所以我咪話要組織咯，一定嘅大台。其實講緊嘅唔係一個權力嘅關係，而係一個橫向嘅分工。 係 個大台嘅意思啫，唔係話我一個人吹雞，我話曬事。 嗯， 而係大家分開。你頭先講有一啲負責網絡新媒體。負責網絡的宣傳，拍片好，拍 post 好，監察住網絡的嗰個輿論的情況，數據分析 ，social listening。 嗯， 一邊是講緊社區，社區是講緊組織義工、街站、家訪等等傳統的做法。 嗯， 呢啲就適合咩咧？就係傳統政黨出身的人。 嗯， 然後一個係咩咧？就係廣義的，即係對面對媒體啊嗰個嘅 mass media， 即係話主流媒體。包括埋網台， 嗯， 咁我覺得咧就而家要開始，真係噶，而家 同埋你嘅候選人要 develop 自己嘅 profile， 因為你例如毛哥又阿毛哥阿小麗好啲，毛哥其實佢好窄噶嘛，佢有 market， 你好難吸納得到咧。 哦，單單制你問我話，梁國雄嘅情況慘過范國威， 係啊， 真㗎。 佢慘過我添啊！ 真噶， 因為我哋都仲可以立到少少激進派，又立到泛民主流嗰啲啊嘛。喂，佢咁窄，佢咁偏鋒。 如果我攞係老共，我放長毛入閘。 你點樣攞楊岳橋嗰啲專業嗰啲飛咧？喂，呢個就係要思考個問題啦。今日冇答案，但係要諗嘅。我點樣說服一啲大狀啊？嗰啲有錢嗰少少啲人啊？喂，你唔好睇佢喺比例代表制裏邊，哇！泛民裏邊。佢最高支持咯，大佬啊，嗰度最高支持係十幾個 percent 嘛，而家我係要四五十嘛，大哥， 係咪？好簡單，我話俾你聽，2008年奧巴馬競選啊，佢已經用個數據分析可以做到咩咧？ 嗯， 就係咧，譬如我知道你中意捧曼聯嘅，中意呢個 Bruce Springsteen 嘅，咁我就 profile 你，做一個 profile 你，然後 profile 咗你係屬於 Type A 嘅，佢就會有一個屬於 Type A 嘅 opinion leader 寫個 email 俾你，或者打電話俾你催票。你問我做唔做到，都絕對做得到。而家今時今日，嗰個係2008年美國嘅系統， 係 美國總統選舉嗰陣時 develop 出嚟嘅。 嗯嗯， 係咪？而家我覺得呢、這個你任何一間數據公司，你只要 subscribe 佢嘅 service， 我上去美國睇過呢啲網站，即係佢哋公司介紹，係絕對做得到嘅。你問我， 徐少華嗰個係咪有做呢啲嘢㗎？ 佢有做，但係佢主要同台灣嗰邊嗰啲數據公司合作。唔係，我都可以問下佢。我覺得係可以。你問我毛哥。唔一定冇個拉票，好似你咁講，我點樣突破？譬如奧巴馬黑人，我點樣突破一個即係 minority？ 而可以拉到主流支持佢咧？佢梗係唔係靠自己啦？你明唔明啊？ 佢一定要靠余若薇咯。 嗱，唔係佢唔係淨係政客添啊，唔係嗰啲 senator 添啊，即係唔係民主黨裏邊嗰啲嘅參議員、眾議員啊。娛樂圈啦、荷里活嘅名人啦、導演啦、文化界啦 ，even 係一啲嘅街坊領袖啦、芝加哥嘅社區領袖啦， 佢 endorse 佢啊嘛， 佢 endorse 佢，由佢去出面啊。我 subscribe 過佢嗰個嘅競選嘅一個即係網站，我係做一個 testing， 即係我想知道嗰啲嘢。結果咧，佢一路 keep 住咧，佢 send 俾我嘅信件咧，嗰啲 senator 咧講嘅問題都係同亞洲啊、同中國有關嘅。佢唔係話亂咁嚟嘅，你明唔明啊？佢唔係將美國嗰啲好 local 嘅 politics 嘅嘢 send 俾我嘅，因為佢睇我嘅名，睇我嘅 Facebook 已經知道我係咩背景嘅人。係，所以咧，所有嘢都係 tailor make 嘅，而家絕對做得到嘅。喂，坦白講啊，《蘋果日報》都做得到啦。我打開嗰個 location service， 到時到我行到邊度，嘟嘟嘟， 就咩廣告俾 嗰啲廣告俾你啦。喺附近嗰啲，喂，唔識嘅話，你咪問下肥佬禮點搞咯。你問我呢啲嘢，如果嗰個平台是不屬於個別候選人的，那就任何人都可以用的嘛，其實是。 不是，那些是一個考驗來的，即我們應該這樣想，即如果既然今次痛定思痛輸了姚松炎那隻，其實已經很幸運了，其實應該是輸政府， 應該輸了，你問我， 或者輸了，是吧？ 我和馬鶴星期六 輸了，又 在這個歐樂軒，我們在這個康怡那個安全島那裡，我幫歐樂軒拉票，那就馬鶴在這裡。馬鶴就話：唉、哎，是大鑊啊！佢話：如果唔過四成四席都輸曬。我話唔係啊嘛。 我比佢反而仲激進少少。我以為係五成以下先係瓜喎。 唔係啊，佢驚投票率過唔到四成。佢話佢嘅判斷。 如果過唔到四成係瓜緊啦。 咁事實係喎， 因為 喂大佬，你見到香港島係43.幾嘅就好似 係。係啊。 喂大佬，問邊度不得了啊？其實 係。喂，因為我都唔敢作準，因為我喺九龍東咧，其實我係冇感覺噶嘛。我出入九龍東係冇感覺，我跟住我就算翻港島，我都係灣仔，咁邊有感覺啫？嗰啲咁嘅即係唔會有人喺度拉票噶嘛。所以我完全感覺唔到個選舉氣氛㗎。跟住見到親朋戚友唔講 ，WhatsApp 嗰度冇寫，我啲 group 冇寫，起碼都。 唔係，所以我就話嗱呢個。呢樣嘢我哋絕對做得到嘅，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屬於公民社會一個 engineering，一個工程嚟嘅，我覺得，唔係個別候選人，我覺得，如果將來 DQ 成為常態化，大選區單議席單票制選舉重現嗰陣時候，我哋點樣去 address 呢個問題？同今日我哋仲仍然譴責姚松炎嘅選舉團隊，根本上係兩碼子，係兩個 level 嘅嘢嚟。我覺得啲人個眼界，其實佢哋所 concern 嘅係佢哋自己嘅 ego。就是世事都給我看透了，是不是？我是厲害過你。 不是，最慘就是事前是沒有人說的， 所以就是馬後面那隻炮咯。其實 我就反而被人說，就說我說歐軒， 說你踩歐樂軒， 是啊，我說我幫你催票告急啊，阿哥，我不在這樣說你們，因為他們都有 ego 的嘛。我說大哥，你快點找馬田、陳太那些啦。我都是沒有 ego 的人，我都不敢找陳太的。我知道他對我都有意見，咁我揾細郎揾啦。 你揾肥仔達去揾咯， 咪係咯。喂，好過人哋媽田打俾阿之峰哥，叫阿之峰哥我幾時落嚟，你先至揾到佢落去。 咁阿之峰都 fair 嘅，佢寫咗個段嘢，今日都講就係即係成個四十幾日嘅經歷咧，佢都即係 endorse 翻呢班老民主派嘅人。 醒目啊！ 原來咧都仲有影響力嘅，即係佢寫阿楊森啊。佢話楊森拉票嗰陣時咧，啲街坊同佢搭曬膊頭咧，呢個真係要。大家要反省一下啦，咁樣叻仔咯，我覺得呢啲 係咁。今次咪打破咗呢樣嘢，就係話喂， 一世民恩仇咯。 成個自決派又好，本土派又好，就覺得呢班即係 老屎忽，即係呢個民主運動失敗30年都係靠佢哋俾陳雲道咯。我成日都話 咁咧，今次咧就話俾佢聽，其實呢班友仔咧喺呢一個咁嘅補選裏邊咧係有少少作用嘅， 因為佢哋嘅知名度，因為佢哋係 household brand， 係人都識佢哋，所以佢哋企出嚟就有影響力。就係咁簡單。 而家一個多數決嘅選舉，佢係不可或缺嘅。 所以我咪話咯，你要 prepare for 大選區呢、這個先至係長毛小麗面對嘅問題嘅。即係話，如果唔係嘅話，輸多兩席，你問我， 我亦都覺得共產黨今次更加會步步為營。因為點解我 DQ 咗你，我點可以俾你贏？用姚松炎嘅例子已經知。 你問我啊，新東，你問我話共產黨我出邊個？ 係方國山。 方國山 係咯， 諗都唔使諗，真係噶。 他搞定方國山，他已經砸底60000票，再搭鄧家彪。 砸底鄧家彪落去，你點選？我問你。 鄧家彪幾多票啊？最後係十 十 15万。 5万几好似。 15+6=21，21。就算阿毛哥好似啊，范国威咁已经尽立所有光谱都系得18万啫嘛，都输3万。 立尽啦，18万点赢，仲输3万。大佬，你仲喺度闹插爆阿姚松炎？我想问一下，即系呢个即系 irrelevant 到不得了已经系。好啦，再到九世，你问我呢个格局唔会因为你插爆姚松炎而改变嘅。 你搞到劉小麗戰戰兢兢， 結果咧就會更加令到咩咧內部分化。你問我， 唔係啊，我俾你，你敢唔敢去操盤啊，細良？毛哥嗰個同小麗嗰、那個， 毛哥我敢喎，因為我知道毛哥唔會怪我啊嘛。 毛哥唔怪你，但係其他人罵你細良啊嘛。 我驚咩啫？你罵慣嘅啦，我唔驚我個罵慣人啦，我唔驚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做人最緊要有擔當，係咪先？如果遇難就縮嘅話，做嚟做咩啫？ 好啦，咁咪咁啦，小麗嗰個 part， 捉阿毛哥嚟，真係揾一集，唔好公開講啦，等陣捉佢嚟飲酒，攤開，問清楚。 我以為你叫你上嚟做節目， 私下自己傾啊，即係真係點搞？ 劉世良操盤， 唔係操唔操盤啊，要真係要落水。你問我，如果長毛去馬嘅話，我哋呢啲人點可能唔落水？落水嘅意思，梗係唔係淨係坐喺度噏啦。 長毛人生最後一次選舉 嘅，係啊，最後一戰， 其實都唔想選嘅啦，大佬。 即係等於呢個。最後尾嗰套咩啊？劉德華嗰套做呢個趙子龍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常山趙子龍最後一戰》 係 啊。咁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大敗而回嘅話咧，我覺得亦都不忍。我覺得亦都對一個不公義嘅補選所觸發嘅嘢咧，我哋唔要大敗建制派嘅話咧，呢樣嘢係止唔到嘅，停唔到嘅。你問我，因為佢只會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因為他已經佔盡上風的時候，就會越做越多。 冇錯， 係啊，所以一定要咩咧？就係、是、等他知道咁樣做咧，其實佢係唔可以如取如攜。 今次反而咧，因為經過姚松炎一役咧，小麗要定少少。我覺得應該要定少少，因為點解咧？其實佢而家爭2000飛啫嘛， 係攞到噶。 建制派已經係 盡噶啦， 底褲都揼埋出嚟噶啦。 盡的了，你問我小麗第一件事是什麼呢？我覺得就是在那些老區在老區那裡姚松炎拿不到票的地方是要在那裡。但我覺得小麗有個好處的，其實她有韌力的，你看到以前民主教室，小麗民主教室，她是一個在這方面我覺得 是幾可以有那個紀律性，還有呢有 還有今次經過姚松炎一役之後呢，九龍西大家是會小心了， 小心。還有 但是我覺得老共如果我幫他操盤就說長毛沒問題的了，小麗危險， 是啊，就吸引了 人，全部去九龍西，怎麼原來贏得 的？不是的，方國生是一個難打的人的，你問我 當然難了， 相對起老左，相對起工聯會即是深紅的候選人呢，方國生是最難打的。你問我 還有喂他那些什麼陳什麼我陳月娥啊， 又會出翻嚟 咯！嗰、那個咩喺度祈禱嗰、那個，又喺出度喺度搞事噶啦！大佬阻曬你 airtime， 原本我諗住同方國生辯論， 咪 check 就 side check 咗去嗰度咯。所以我就話啲人報鵝姐都係戇居嘅，又係。 唔係你一定要預咗佢呢啲，即正如當年陳太對葉太一樣，有啲咩飯碗舞喺度，即係滋擾噶 嘛。 係啊，喺度滋擾。 大家唔記得噶啦又。 係咪？所以今次我覺得贏翻佢兩隻。贏翻佢一個新東同埋即係九西嗰只新東，又我覺得係有危機嘅。只要他協調俾個位方國山，為咗要贏長毛，咁我哋已經好大鑊噶啦。所以細良要出山操盤啊，揾人做民調啊，大數據啊， 乜都要搞啊！我覺得總之 洗樓都要啊，大佬冇過以前未洗過，大佬 幾多年冇洗過樓， 上樓敲門啊！ 哇，隨時都係我哋呢啲動住啲拐杖去洗樓啊！真係 揸住個名冊，你唔知啊？而家我諗我哋揸唔到， 因為要 睇唔到個眼鏡嘛，大佬要望眼鏡啊，大佬 估唔到30年之後仲要做翻啲咁嘅撲街嘢，真係 逐家逐户。請問劉先生喺度嘛？ 係啦，我有位候選人想同你介紹， 呢個就係梁國雄啦。親自嚟拜訪， 敲曬門先，然後咧。候選人先至逐户逐户等佢開門先過嚟， 跟住喺度咁喺度， 跟住喺度逐户逐户，咁就最 effective 啦。大家唔識噶啦，好啦，下今集差唔多啦，就希望聽日連到線啦，咁樣。 OK， 亦都希望阿姚松炎上嚟嗰陣時做節目嗰陣時可以連到線啦。 好， 同埋范國威，我估都俾人針對噶啦，其實。 好， 好啦，今集到此為止，拜拜。 推出三月優惠黃金組合，3月1日至15日。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是1元，每人每日限买3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的黄金咖喱鸡，每盒500克，只卖28元。 加熱即食恆河咖喱屋升級咖喱，幾時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激底推介包括李朝傳統風味韓油辣骨500克裝，原價160元，而家只賣98元。挪威煙三文魚500克都係98元。紐西蘭雪魚柳440克36元。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只賣8元。更多精選優惠，記住親臨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選購。除了買滿300元即送海底撈火鍋現金券100元，還有神秘驚喜給大家。人民超市。